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啊，喺呢个阿龙同埋阿女王之间咧，我哋今个礼拜又拣咗女王啦。咁点解咧？因为阿龙咧就今日就呢两个礼拜就要去出差，咁啊去咗德国咁样样去食羊肠，咁啊 去探默克尔， 系啦探默克尔， 去研究点解欧洲死晒，剩翻德国未死。 系啦， 但系咧，我想话咧，即系喺呢一个阿龙同埋我之间，你拣咗我啊。咁但系喺你同埋阿龙之间咧，我系冇拣到阿龙噶。 系咩？ 系你遗弃咗我。 诶，点会啊？吓， 即系我嘅决战中环俾你咁样劈低咗。 咁阿昌都系好嘢嘅。 你睇我几咁有义气啊，系嘛？随波随到，你记住咁对我吓。 系，记得你嘅恩德吓。咁啊，即系嗱，今日都要讲翻啲认真嘢啦，咁样样。咁啊，即系礼拜日咧，咁啊游行翻嚟，阿龙啊，唔系阿土伯，你有冇去先？ 我冇啊，我 你冇。咁啊，阿金英就去咗啦。我谂应该系花生台嚟讲咧，佢真系差唔多叫绝无仅有去咗游行一个嚟。咁因为佢系被捕者名单之一啊嘛。 唔系我阿乔文好简单嘅啫 ，we need a break。 系， 我哋真系需要一个休息啊！即系对于喺经过七十几日嘅运动之后， 系咪咧？成个半月咯，仲未休息够咩？ 唔系，因为其实你运动咧，尤其是搞咗七十几日，其实而家有两个现象。 系， 现象一就系我哋。失败咗，确实系，起码短期里边， 嗯， 所以啲人好 sad， 好有呢、這个即系 upset 嘅，应该咁。咁、我哋点样去即系重新去再搞个运动咧？呢个系我哋需要思考嘅问题。其实呢个时候应该系静一静去谂下呢个问题。第二咧，就系、是、你要发觉咧，我哋系无论喺个运动过程里边或者运动之后咧，都有好多嘅滋扰。 嗯。 包括即系所谓嘅本土派啦，我都唔知佢系兼本土定假本土啦，就系、是。 我就会称呼佢哋为呢个女应外合派啦， 系 嘛， 即系左右夹击啦， 冇错。 咁而家变咗建国派添啦，即系多咗一嘢， 即系又烧嘢啊，即系烧垃圾桶啊，又呢个嘅即系攻击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其实嗰阵喺成个运动完咗之后，其实佢哋大家都系好忙嘅，喺度应付呢班人嘅不断嘅滋扰啊。 系， 所以我觉得系应该要。再諗翻呢一樣嘢，究竟我哋運動點樣走落去？你真係要寫一份好清楚嘅未來嘅論述，我哋如何走下一步咧？我哋先至繼續搞落去咯。 我嘅諗法咧就係、是、你要寫一個論述，我諗其實在座即係除咗我之外啦嚇，土伯同埋阿親愛嘅安東尼咧都絕對寫得嘅。任何一個花生台嘅主持咧 ，and again 啦，除咗我之外咧都有能力做呢樣嘢。但係而家個關鍵係你能唔能夠得到廣泛嘅認同啊？即係你無論點寫咧，嗱左膠即係鬼啦嚇，人人得而誅之啦，燒垃圾桶勇武先係啱啦。包括我昨晚都有讲嘅，即系我嗰阵时，譬如我煮饭仔咁样样，咁系因为学生有一个确实需要啦。咁但系亦都会有身边人都会讲我喂，其实你咁样样系 encourage 佢哋纠错嘅，咁系嘛？即系而家你问我嗱，我哋而家退咗落嚟啦，个运动系咪失败咧？我个睇法就系、是，如果以一个 battle 嚟讲，我哋失败咗。但系如果呢个 battle 只不过系百年抗争里面嘅一场，你个 ultimate 最重要。要嘅系 at the end of the day 个 war 我哋系赢定唔赢？因为你对抗一个已经屹立咗喺即系呢个大中华地区七十年嘅呢个共产党咧，系你唔系一个即系普通人能够循正途啦。去能夠贏嘅，即係如果你講翻，即係你用翻古代嗰、那個未喺《孫子兵法》面世之前啦、大家係要約定好日子啦，整裝旗鼓啦，敲曬敲擊嚇，跟住大家先去兩陣交壘嘅話咧，依、這、一個方法係對付共產黨唔得嘅。但係香港人經過咁多年呢、這個即係八六年嘅殖民統治，咁正正當當淨係掛住揾食嘅前提之下，我哋係咪真係具備嗰、那個？quote and quote 智慧去对付共产党咧， 吓、嗯，咪所以我个讲法就系话，其实呢个时候系需要做一个嘅总检讨咯，系嘛、嗯？我哋第一，我点样判断即系香港而家现时嘅形势，包括我点样理解中共， 這個政權的本質是怎樣、我們要走什麼的路線，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我哋具体嘅工作应该系做啲乜嘢？ 政权嘅本质其实好清楚， 系啦。 咁但系喺 你都要分析噶。 系阿汤家华唔清楚，阿汤家华点解唔清楚？ 汤 家华佢就话靠感觉，就觉得咧，即系将呢个2022年咧嗰个时间表让出嚟，同埋咧就叫佢即系话即系到期时咧放弃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即系功能组别啦。咁就可以有得倾喎、 啊，系嘛？ 即系佢 对 呢、 這个 即系共产党，其实唔系好清楚。 唔系，佢唔系唔清楚，佢只不过系觉得咧，大家都冇政治智慧。咁、当大家都缺乏政治智慧嘅时候，你点样能够理解到天心难测？系嘛？我哋点会明白上面嘅谂乜嘢咧？咁我又觉得，喂，我哋又真系缺乏政治智慧嘅。当你呢、這、一个即系黄晓明又会出嚟讲一句啦，张晓明又出嚟讲一句啦，系嘛？跟住当你又有呢、這、一个即系李飞又可以讲一句啦，跟住任何人都可以走出嚟讲一句嘅时候，我哋都唔知听边个讲嘅算啊！咁我哋真系冇呢个判辨能力。 我 点 解 政治智慧系欠缺嘅 咧？就系、共产党嘅本质咧。其实而家系比胡锦涛当政嘅年代咧，系更难处理。即系我哋面对嘅局势咧，系更加严峻。 喂，咁我 不可以用过去咧，我哋理解即系共产党点样睇一国两制，点样睇香港人，点样睇中国发展嘅经验咧？其实系一个新嘅政治形势。 系 呢个系点解我话要重新再去即系研判我哋嗰个未来路线嘅基本原因？ 咪但系好似阿边个你老友阿边个啦，阿马田，阿马田好似唔系好咩喎，佢好似对呢、這个你唔佢唔系觉得好严峻咯，似乎佢对呢、這个即系阿习近平好似有啲期望。 唔系咁，佢从来马田都真系一个即系 typical 嘅半岛派嚟， 系 从来系冇即系中国视野同埋中国。 佢系咪太天真咧？其实佢对大陆 唔系佢从来都冇噶。喂，对于佢嚟讲，而由佢一爸嘅年代开始，即系脱离呢个国民党，即系走过嚟香港呢一刻开始。对李柱铭嚟讲，已经系对中国冇期望噶啦嘛， 系嘛？ 所以佢基本上系一个，即系我成日都讲啊 ，typical Hong Kong boy 嚟噶嘛。 唔系佢依然觉得， 你点解有中国分析咧？ 佢依然觉得，即系其实阿习近平咧，佢固咗权之后咧，就可以即系大刀阔斧咁样去搞改革。 其 实 呢个都违反咗作为一个独裁者嘅分析嚟嘅。 系啊， 独裁者点会 个本质点会自我完善？点会 自我完善？系咯，会放权让利咧？系唔会噶嘛？所以佢真係好天真㗎佢。 吓即係搵佢傾下偈好喎大佬啊。 其实你睇返呢最先提出呢一个本土意识啦、本土啦同中国割裂嗰个呢。 就係李柱铭囉。 唔係就係来生不做中国人嘅我哋嘅老友啦。係咪咁但係。 边个钟祖康。 冇错啦。咁、但係你諗下呢一个讲法即係 even 佢本书啊有咁大嘅影响力。佢咁洛阳纸贵喺嗰个年代而嗰本书到今时今日都仲係有咁嘅江湖地位呢。但係呢一个论述从来都未被正视过嘅。从来都未成为到主流。但今时今日咧，当有我哋嘅亲爱嘅双王嘅大力鼓吹之下，系嘛又城邦又建国嘅时候咧，呢样嘢终于登咗大雅之堂啦，终于能够喺呢一个施政报告上边咧获得呢个重点嘅提名，令到大家去重视呢样嘢。咁但系你问翻，其实你睇出去啦吓，一个 average voter， 甚至一个唔好 average voter， 一个唔投票、未登记做选民嘅普通人，你同佢倾。佢又点样睇呢件事呢？而家即係头先阿土伯讲嘅，即係话喂我哋而家理想化，我哋係必须要归纳呢70几日里面啊做咗啲乜嘢，90几日做咗啲乜嘢。咁下一步应该点样做？但係有边个真係有一个牙力，除咗而家好干净嗰两个 golden boy， 我哋嘅沈武辉同埋周永康，佢哋叫做相对吓 两个嘻嘻、 都唔得啦，佢俾人。答得咁紧要， 都唔嘻嘻啦，你有女朋友噶？ 而家经济派呢个嘻嘻啊，你知边个嘻嘻？ 边个？ 一个咧就系阿边个阿呢个哎呀死啦，唔记得咗点啫。总之话情人节一齐开会咁讲真，即系 唔系我想讲翻女王认真个问题啦，唔系炒花生咧，就系、学联都唔得啦。学联你一完咗呢场运动之后，即刻俾人冲击啦， 挨打而家直情系 咪咯？ 啊， 你陈浩辉同周永康都搞唔掂噶啦。 其实是上下其手，你 上下其手 现任的学联来讲呢，就现在搞紧退联啦。咁你而家你嚟緊呢个即係学联嘅新血啦，即係嚟緊学联嘅新血 expected 啦，即係其实即係而家冚緊裝嘅其中一支就已经有个靓女团员喺度即係渗透啦，据闻就话。咁不如我哋去段片睇下先啦。 学生会干事会现时有两支内阁竞选冚装，其中一方的会长候选人为彭卓奇，他本年度学生会补选都曾经同2013年度周年大选换新成员梁启云一起参选，最终因为梁启云的红底传闻感到被抹黑而退选。今年他内阁的康乐秘书参选人叶露珊本身是一个内地生，他本身属于一个名为香港大学学生素质拓展联合会 Union of Student External Exploration 的组织。 USCE 这个组织佢就係一個內地生成立㗎啦，咁佢係都係為一啲內地生搞啲活動咁嘅。佢嘅 exco 呢就係、是、由都係內地生啦。 而家參選嘅 UNI 嘅候選人有冇係佢哋 exco？ 有啊，葉露珊好似就係佢哋 exco 咯。 但是在同校园电视的访问里面，他只是承认曾经帮助那个组织筹备活动。 因为其实我只是参加过他们的OCAM 的组织，就是跟他们是属于一个帮手的关系。 同一个内阁的候选行政秘书何志琼都曾经协助 USEE 举办活动。校园电视记者在截稿之前未能联络上何同学进行访问。那个组织在2014年暑假曾经举办迎新营。 咁啊，即系佢话，即系据闻就系其实之前参加过叫 USEE， 即系叫做系大属于大陆人嘅一个即系学生会组织咁样样啦，即系叫做佢嘅 OCAM。咁而呢个 OCAM 咧，即系其实系当中咧就比较。即系争议嘅就系揾咗一个黄耀莹翻嚟啦，咁黄耀莹又系咩人呢？咁啊土你都好熟悉啦，系咪？ 我唔系好熟佢嘅啫，佢低我咁多届。 系啊， 唔系，但系我谂啊，大家咧即系听完头先嗰段片段咧，听到咧呢位小姐其实佢都系有部署嘅， 系咩？ 阿老共有部署啊，阿爷有部署啊，佢把声几港女，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系 讲一啲英文。呢啲系 typical 嘅香港嘅女仔用嘅英文嘅字眼。 嗱，你见咩 嘅声音嚟？ 你见咩陈艳啊？ 所以咧，我最初咧，我都同意阿 Brandon Yao 定 Brandon Law， 我都唔记得咗。 Brandon Yao， 佢就话我哋唔应该歧视佢。咁我突然之间醒起，我以前系收过一个 message 啦，就话咧，原来咧中联办或者系爷咧系有管住晒嚟到香港读书学生，系有渗透嘅。即是话佢定期呢佢係有聚会嘅同中联办。亦都定期呢需要寫 reports 俾即係阿爺嗰边。所以呢个女仔今次我就真係企喺本土派嗰边嘅。係鬼嚟嘅话俾你听。我好肯定佢係。因为点解呢，如果我係阿爺都会嘅，我揀一个係貌似港女，你唔好觉个位置係康乐秘书嘛，而家佢係。 係。 咁你咪唔係成为焦点， 即係唔係当眼，你起码唔係 EVP 啊。 同埋佢同成个雨伞运动係有连结嘅关系嘅。嗱头先我讲咗雨伞运动，即係我哋面对即係一失败而面对即係自己人打自己人嗰种冲击啦。其实第三样佢係点呢，从来阿爺都係要搞港大嘅。头先你讲黄耀莹啦，黄耀莹其中一隻鬼嚟㗎嘛。你睇佢你自己 check 下维基，睇佢而家做乜嘢。陈一岳啦，刘乃强嘅仔刘芳啦，从来都系搞港大嘅。而家佢策略改变咗啦，双管齐下。点样呢？第一，你搞港大嘅时候搞佢退联，先削弱你即系作为香港专上大专 两边 专上学生联会嗰个力量先，成个团结嗰个力量，等你拆散咗佢。第二， 双重夹击啊！ 我要渗透。其实渗透咗好多镬噶啦，港大已经 系， 即系头先我哋 name 嗰几个名啊。已经全部是阿爺的人嚟嘅，全部系。跟住我再谂埋呢个女仔，所以你唔好净系睇外表啊。外表佢系几 attractive 噶，我即系我 开到， 系、哦、嘛？ 你知我哋嗰啲谷友啊，成日咁即系我哋花生谷嗰啲人，全部都话：，哇！你唔好染红呢个 Con U 啊，你染红我啦，真系咁几开心啊！真系 嗰个唔系阴谋论，我呢个唔系阴谋论。如果我系阿爺嘅即系指挥棒嘅人咧，我都会拣呢个特务，呃到你。第一佢把聲，頭先我第一次聽過嗰個訪問嘅。 喂佢啲 Action 真係好港女。 第二 啊 佢樣。 啊 佢个 presentation 死啦！ 佢拣个位，嗱，如果佢拣会长一定唔得，因为如果你嚟得香港读书嘅内地学生，其实阿爷系最惊你系感染咗香港嗰啲嘢嘅。咁多年以嚟咧，我有观察过，其实佢哋系好少群埋香港学生一齐搞活动。 系，绝对系。 头先佢讲个咩话 ？USEE 系嘛？ 系。 佢如果又喺嗰度搞活动嘅话，即系佢俾人睇中咗。 嗯。 即系佢系特务咯。 嗯。 呢、這个角球唔过话俾你听。如果我系港大学生嘅话，我已经判断到。 但系佢对面嗰个系即系勇武派喎。 咁就冇嘅，呢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冇乜办法啦。呢、這个世界，唔通你弃权啊？ 系 啊，呢个就唔可以投啊。 但系律判相争啦，我哋香港人就唔系愚翁噶嘛，阴公系嘛，即系我哋系唔系都系企喺哪嘢嗰边嘅？咁啊，靓女从来都系做好嘅特务噶啦。因为吓、啊，即系我哋讲翻， 睇得铁金刚太多啦。 唔系，你睇色界，色界嘅真实版都系咁噶嘛。 即系学界嘅美人计先，你有冇听过先？ 我冇幸做呢样嘢， 系嘛？ 冇。 唔系因为嗱，其实你因为而家， 但何俊仁咪爆出嚟咯？要钱要女人对阿爷嚟讲系湿碎数嚟啫嘛。 唔系，但系佢哋不，因为佢哋自己本身真系冇人啊。你见到喺占领区嘅，即系喺占领咁多，你两个半月啦，你都未见到一啲好 localize。你见到人过嚟搞事，啲全部都系叫有口音嘅人嚟噶嘛，甚至乎要出到印巴噶嘛，系嘛？即系你，但系你反而今次唔同，我有突破，即系其实系直情系揾一个系同你一模一样样嘅人，即系出嚟去，即系 同埋佢系攞到大家嘅同情。嗱，当然呢个系我 gut feeling 嚟嘅。嗱、嗯，我到目前为止，我未搜集咗任何证据，但系据我所知，阿爷对于而家喺香港读书嗰几个 percent 嘅学生咧，其实系有控制嘅。点解我咁讲咧？我攞一个例子，你会明白噶。黄丹喺台湾。专登为啲落生咧，系做一个叫做民主沙龙， 系 嘅一个活动，每个月都即系代表华民主宣去做。佢话佢啲学生一翻到去，即刻系会俾阿爷嘅公安国安咧系召见嘅。嗱，你谂下，台湾系冇中联办噃，但佢竟然都知道呢一个学生曾经参加过黄丹嘅民主沙龙，何况香港学生？ 其实你哋嚟紧咧，香港嘅男士有福了啦，即系用翻圣经嗰句讲法。即系你谂下，都未出到咩马赛对波图啊、高海玲啊，跟住阿安东尼心仪好耐嘅观音啊， 超黐线！ 唔系，佢都系大陆嘅，佢都系大陆背景嘅， 系 啊，即系你谂下，都未出到呢一啲嘅秀色可餐嘅佳丽啊！即系你哋而家出咗个吓阿叶老西，就已经觉得哇惊为天 人， 系叶老西就已经惊为天人啦， 山啊、 就已经搞唔掂啦咁样。 同西都搞唔清楚啊，大佬真系。 你一路食饭，你一路讲叶露西，叶露西咧，咁我哋已经俾你洗咗脑啦。即系其实呢啲 Freudian slip 嚟嘅，你到底个脑里面谂紧啲乜嘢咧？系嘛？唉，算啦，你啲八十后系咁嘅。 唔系我转到 channel 阿哥阿姐真系。 喂，你讲啊，其实靓女做间谍，即系郑平如啦，色界里面系咪又系校长啦？ 同埋你谂下 吓，学生同校长嘅关系。 佢如果真系一个黄丝带嘅话。 嗯， 佢点翻翻去咧？佢点翻翻去翻大陆揾工作？除非佢留喺香港，有香港有老细请佢。OK， 第二，大家都知道嚟紧香港嗰啲嘅内地学生，大部分都系高干同埋有钱嘅人嚟嘅。呢班人系唔会做呢啲嘢， 嗯， 即系唔会系对个社会咁不满嘅人嚟嘅、啊，因为佢都系记得利益嘅一部分嚟。 嗯， 所以我先觉得，虽然我冇证据，但我觉得好怀疑，亦都觉得好可疑咯。呢次我唯一一次系唔认同，即系左交嘅 Benny Yao 嘅讲法，呢个系要小心，我觉得佢。 如果你话而家系呢个系博瓜瓜啊，咁咧就喺香港，咁你话佢会变咗黄丝带名，因为佢自己都系身受其害，吓、佢都系大陆权斗之下咧，系高峰即系、就是、天堂跌落地狱嘅。但你话一个咁嘅靓女，一个咁嘅背景嚟到香港，我就即系企喺土白呢一边啦，即系会唔会咧？嗱，我将我自己嘅亲身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即、刻插你一句， 嗯。 佢喺嗰七十几日里边有冇出现过？ 嗯， 有冇发表过意见啦？嗱，如果佢咁积极搞学生会啦， 应该上个大台啊。 系啊，未必一定上个大台，但系起码瞓个几日。嗯、即系除非你话俾我听，佢啱嚟香港，佢 year two 嘛。 嗯， 阿土大，我觉得呢一啲都唔系指标嚟嘅。讲真，如果啊渗透得嘅话， 咁咪特登去瞓几日啦。 我咪去瞓几日咯，我咪上下台讲嘅。呢个根本已经唔系指标，根本你要分辨嘅就系话呢一个。 是一个很 likely 会被中共渗透的渠道。因为今次整个活动之所以搞得成是因为学生的嘛。那你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他必须要去到个巢穴直接去倒破的。那有什么最好搞的呢？就是你说后生仔钱他又不受了。而大家还要起了周永康底，他根本不受钱，有钱仔来的。有什么更容易搞，就是女人咯。你发觉三岁至八十岁死的都是在这两样东西上面嘛。而呢样嘢咧，系你要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嘅。我当年开餐厅嘅时候，有一次中联办喺我度搞 party， book 场包场。咁、我嗰阵时 喺你度开 party， 系喺我个餐厅度包场。咁、咧，我就记得啦，我嗰阵时开厨房做嘢啦，厨师嘛，咁开厨房煮嘢啦。咁咧，我个女嘅 manager， 女仔嚟嘅，就走入嚟就话：喂，到咗咯，快啲嘢咁样。咁我出去一及咧。我、大佬，我话你咪，我话你咪搞错啊！我话成扎靓妹咁样样，点会中联办？我话系咪唔系 book 今日啊？咁样，佢唔系啊，依就系秘书嚟嘅。 嗱， 我喺我之前啲节目度讲过，如果你以为依个咁嘅叶露西咧，就已经系绝色佳丽咧，阿傻猪，你真系见得女人少。我嗰晚喺我餐厅见到嗰扎，你谂下就喺中联办嗰扎官身边日日服侍斟茶递水、台底执嘢嗰扎。又点会唔俾呢一扎优秀千百倍咧？ 即系佢手指漏落嚟嘅啫，呢个老细系。 哇！嗰日我见到嗰一扎咧， 老师叶啊， 真系我听你乜嘢高海玲啊嗰啲，根本譬如你讲嗰啲根本已经唔入流。呢一啲女仔佢着嗰啲咧系最贴身最贴身嘅。 哇！咁 吊带背心，跟住条裙啱啱遮到个 pat pat 嘅啫。佢即系稍微一弯身就已经乜嘢春光全部睇晒。跟住咧。秘书，但系咧话又假眼睫毛啦，又戴眼啦，戴嗰啲大眼仔啦，化到好浓妆啦，娇滴滴坐大髀喂老细食饭啦，跟住找数嘅时候先最好笑。 是中联办职员嚟噶，我去中联办我未见过呢咁嘅门口大佬。 呢啲后宫佳丽，你唔系宦官又点会入到后边咧？系、嘛？咁咧埋单嘅时候咧，系其中一个靓女秘书仔，佢用个 clutch 啊，手板咁大个手袋 ，iPhone 6 Plus 都摆唔到落去嘅。攞一张卡出嚟，张卡唔系大陆嘅，唔系工行啊、农行，唔系嗰啲，系一个外国势力嘅银行嘅卡嚟嘅。 黑卡啊？ 唔系，系唔知英国嘅边一间银行嘅卡，跟住佢俾 tips， 又唔系人民币，又唔系港币， 俾美金， 系俾英镑。 哇，咁犀利！ 系即系一个最反对外国势力嘅机构，啊，自己又同外国原来好有关系嘅。咁呢个就我自己见过啦，咩叫绝色佳丽呢？ 係啦，咪咁，但我觉得就係、是、即係其实你就係讲呢个 ConU 啦，即係除咗你话学生会之外，其实我觉得唔淨止呢样嘢係全方位。你最近好似即係呢个法学院啦，法学院就係其实即係最近就係针对呢个陈文敏啊，同埋呢个戴耀廷啦，就特别係话即係法学院就係有啲咁嘅人即係去参好热心去参与政治，又支持占中，搞到呢即係其实疏远咗佢自己本身学术研究，即係令到学术产出呢就即係又少咗好多咁样。咁啊即係文汇报呢就已经搞咗成两个礼拜啦，尤其系就系见到陈文敏咧，系俾人 propose 咯，佢即系话会做呢、這个呢、這个 ConU 嘅副校长啊嘛，咁就系针对呢啲人唔俾佢即系做呢个副校长啊嘛，即系你见得之前即系呢、這个呢个文汇报已经系即系系已经点名就喺度闹呢个阿马飞心啊，呢、這个校长马飞心就系话佢即系纵容呢个学院喺度搞港独啦，系咪？喂，其实你真系而家你成个文汇报啊，即系左派啊，其实系即系当正呢、這个即系抗咗系头号敌人嘅。 所以你可以咁样诠释阿爷，而家其实咧系一个秋后算账行。 系啊，绝对系啦、 啊。同埋佢系一个即系反应。 系。 即系你要搞 Hong Kong U 嘅学生会，包括你用渗透嘅方法，包括你利用 Hong Kong U 嗰个嘅公投嚟喐学联，再加即系法律学院咧，你连结埋成所有嘢一齐睇，你系知佢系一个抽号算账行动，呢个系追究翻咧，即或者系追溯翻成个运动咧嘅缘起究竟系乜嘢？ 冇错，个缘起就系学生，所以而家咧，你不论系整个苏文大学，我哋下一节会讲啦，系嘛？或者系你搞一个陈文敏啦，当你以为戴耀廷俾人斗得耐咩？佢今次原来居然只不过系陪斗嘅啫， 因为佢要追翻成个雨伞运动咧嘅源头。 嗯。 第一，头先你讲学生运动，第二。就是戴耀廷的法律学院嘛， 冇错。 陈文敏基本上都是一个民主派嚟噶嘛，你想想他是参加陈方安生的2020嘅， 嗯， 真系企咗出嚟嘅。虽然大家都唔系好即系Nike 啊啊陈太，但系 anyway 佢系即系喺个香港民主派嘅核心嚟，佢做过我 defence counsel 嘅，当年打呢个非法集结官司大佬，即系佢企咗出嚟嘅啦已经。嗯，而家嘅嘢就要追究佢嘅责任。 连一个我哋细估唔到佢哋会搞嘅人咧，陈云毅咧，大家眼中佢系一个建制派嘅一个人物啦。 咁呢、這个啊，即系连真督爆咗啦。咁喂，你讲真，你净系讲你话参与政治啊嘛？喂，参与政治啊，如果你讲资历啊，边个够陈云？边个够陈云毅耐啊？大佬， 宪法专家 系嘛、嗯？你即系草委嚟嘅，根本就系、 是、唔止啊！佢应该做咗接近。啊接近25到30年咧嘅契弟嚟嘅陈云毅， 乜 Q 都关你 事。所以如果你要追究香港法律学院嘅责任，你先追究陈云毅先啦，大佬。佢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嚟噶嘛，佢 唔系，但系有搞佢，都有搞。咁啊，即系而家总之就系、是，即系间间大学咧， 揾阿叶老西搞佢啊。 唉，呢、這个风声鹤唳，下一节翻嚟啦。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中环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何俊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头先讲到啊，即系呢、這个卢西叶啦，系嘛，即系讲咁耐啦。咁啊，一讲就讲到佢即系呢个法学院啦。其实你见到即系 Conu 而家即系其实系四面八方咁样将，即系四面受敌，就威唔威风咧，就唔好威风啦。老即系有苦真系自己知啊。咁啊，即系但系你见到就系琴日咧，即系呢个阿张晓明喺酒会里边嚟讲咧，喂，佢真系非常之嚣张。系嘛？佢就话即系而家咧，即系呢个占领期间咧，虽然即系香港即系社区就受即系好大嘅伤害啦，佢咁但系咧好事唔系坏事都可以变好事咁样样。然之后就大赞呢个周融嘅即系两件功绩啦，就话佢即系呢个180万人嘅签名，然之后仲有20万咧嘅一个游行。咁即系呢个周融啊，当然松毛松翼啦，今日咧就即刻。就召开咗佢呢个记者会，就带领率领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反占中大联盟啦，就系话嚟紧咧呢、這个第二轮咨询咧就会即系动员啦。咁啊，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喺咨询嚟讲又好，即系喺挨拉暗票嚟讲都好，喂，其实泛民真系挨打嘅，真系完全系 冇得搞啊！而家咁样 系咯， 局势系。你谂下中联办张晓明基本上系即系直情系审判紧成个运动啊嘛， 系啊， 你除咗话赞签名、赞游行，即系周鸿搞嗰啲啊，我讲紧， 啊， 第二就系赞香港嘅警方， 嗯， 喂，你就真系完全系与民为敌，即系企喺我哋完全所有大部分黄丝带人嘅对立， 而且系要赢到尽啊嘛 ，reinforce 嗰班建制派就话过去我哋做嘅嘢系啱嘅，呢班契弟系做错嘢嘅， 啊。 同埋刘少佳佢今日亦都有讲个说话，其实系反映咗。 我觉得个关键、啊、，sorry 打岔啊，关键唔系你哋做嘅啱唔啱，系、啊、你哋做嘅啱唔啱系我说了算，呢、這个先系个重点。 嗯、 即系佢话俾你听个 definition of 啱定唔啱咧，系由佢哋去决定。而你唔好再理你咪以前殖民地嗰一套，或者你唔好理你而家乜嘢基本法里面讲啲乜嘢，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乜嘢有。有效冇效，乜嘢啱同唔啱，系我讲咗先系。 同埋佢背后 呢一个先系最大嘅危机。 背后嗰个政治意义好紧要。你喺个新春酒会里边， 嗯， 你系发表呢番嘅言论，其实你系已经系企咗位嘅啦。以前咧，中联办咧都会系即系口出狂言， 嗯， 但系冇张晓明咧，因为佢其实佢官阶系比以前嘅中联办主任系低噶嘛，但系都冇咧系咁夸张。你 嘅 新春酒会里边嘅 speech。是开宗明义摆到明同你哋对抗。摆到明唔妥你香港人。嗱呢一个背后嘅政治意义先，但係点解佢要揀呢个 occasion， 点解佢要喺个运动员咗之后同埋讲呢番说话，仲要赞周庸。咁呢个你唔觉得奇怪。 一嚟赞周庸啦，你知唔知第二个喺周庸即係另一方面呢，其实阿边个呢都喐緊。即係呢个吴秋德啊，呢个吴秋北啦。 工联会会长。 係啦。 李市长。 李市长。咁佢就即係今日亦都喺度讲啦。即係其实佢哋成个气氛啦，即係其实好似即係打春药咁样喎，即係。咁佢亦都话即係嚟緊即係呢个两会，佢亦都会坚持系会 propose， 即係其实会 call 马动员啦，然之后 propose 引入呢、這个即係国安法。咁其实呢又系将呢个叫23条嘅议程咧，就推上嚟啊嘛，又系，其实系步步进逼噶，即系赢到底嘅，赢到尽噶。咁啊，土你琴日你话睇呢个852，亦都好似写一篇文啊，系嘛，即系话呢样嘢系将呢个即系香港推向呢个暴动嘅边缘啊嘛，等于系。 唔系呢个系内地有一个学者而家即系University of Chicago 写嘅，叫赵鼎新啊嘛。 知大系知大 写，佢写咗两本书，第一个就系个民主嘅限制，喺内地有一卖，我觉得奇怪。因为今日我系去内地嘅 Amazon 啊， 即系中文版啊，系买到翻嚟嘅。 大陆有 Amazon 唔系淘宝咩？ 唔系啊，Amazon.cn 啊， 系 系买到翻嚟嘅。因为我 本书唔系真噶啦，顶啲内容肯定话党几咁伟大啊吓。 唔系，但系佢有另外出过一本， 系 就是、叫《国家社会关系同埋八九北京文运》。 系 我真系要睇睇呢条友系写咩先。 系， 但系咧佢其中一个，因为佢用一个好理论嘅框架去讲。即系民主运动或者系社会运动，佢话咧即系有三个出路啊嘛，一就系革命，咁呢个肯定冇条件啦、嗯，无论香港又好或者现阶段嘅中国都冇啦。第二就系苏联，第三咧就系一个制度化嘅社会运动、嗯。其实最好咧，西方社会就系一个制度化嘅社会运动啊嘛，因为我喺个游戏规则里边。我哋依然系用和平不非暴力嘅方法去争取个权益，同、嗯、当权者系即系讨价还价同埋谈判。 系啦， 但系咧而家咧就系、是、走向一种咧就系、是、类似佢嗰种讲法咧，就系、是、话你香港去变咗个骚动嘅边缘啊嘛。 嗯， 第一次我咪提过嘅，你烧垃圾桶嚟做乜春啊？ 嗯， 难听你讲， 但系发泄到啊嘛， 系咪？ 即系正如而家啲有烧呢、這个即系、就是、叫水货铺啊嘛。 系咪你掟呢个水货铺嘅汽油弹做乜嘢啊？大 喂，好嗨嗰啲友，即系直情系啲即系街坊铺咧，即系话即系 从成个运动嗨还嗨个运动嘅角度嚟讲就系咧，你会令到好多中间嘅群众咧对你哋好反感。 系， 因为点解佢会连结埋你成个雨伞运动、黄丝带嘅人一齐系妈嘛？ 全部都系暴徒嚟。 嗱，我举嗰个例子嘅啦，六七年嘅暴动，最初嘅时候因为反对港英殖民地嘅统治，因为对于即系港英殖民地嘅统治者嗰种压迫。 系 对一般基层市民嘅剥削，其实系攞到群众嘅支持。 嗯， 点解后屘佢输咧？呢场运动， 嗯， 输咗几十年咧，令到左仔孭住呢个包袱，就系、是、因为你暴动啊嘛。 系， 喂，如果你而家咁样去烧垃圾，如果你而家咁去掟汽油弹， 系， 你咪令到我哋更加被边缘化咯。 系， 我哋系企埋一个死角里边咯。我唔觉得嗰啲系单单系粉青咁简单啊、嗯。我觉得系有部署、有计划地咧，系导致到咧。是香港有騷亂的情況出現， 嗯、 有些人是有計劃的。目的是什麼呢？是將你進一步邊緣化。用剛才你的講法就是說、嗯、我贏埋盡你，我贏盡你，等你們香港的反對派是冇得翻身嘛。 嗱，点解要赢尽你咧？其实今日即系阿刘少佳咧，佢唔知道上电台讲接受访问都讲过嘅，就其实即系呢个就系因为即系中央咧，佢系反思过以前，即系点解佢系因为你自己本身步步即系去廿三条即系立法啊，即系你呢个七一又好，即系全部都让，就系、是、因为令即系佢觉得有先例啊嘛。即系如果你即系做呢群众运动，佢咁样让嘅话咧，系你系唔会停噶嘛。咁所以其实呢个系 expectation control 嚟噶嘛，即系呢个系叫做期望。管理嚟噶嘛 ？management 系啦，即系佢系啲嘢嚟得越密，咁你就越习惯啦，系嘛？你咪面对现实咯。即系你同你讲道理系冇得讲嘅，使唔到你脑啊！喂，香港咁开放嘅城市，即系资讯咁发达、咁自由，你系使唔到你脑啊嘛？佢唯一一样嘢就要做嘅就系要你面对现实啦。 第一，令到你嘅失败感加强， 系啦， 我企硬噶啦， 系啦， 你咪做咯。你自己嘥时间咯，系冇希望噶。嗱，我条路线就系咁噶啦。 系 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你面对现实咯。 啊、 我系唔会改嘅咯， 就系面对现实啦，系啦。 唔系，我觉得你嗱，而家如果你话喺占领期间，里面嗰啲话冲击立法会啊、爆玻璃嗰啲，即系完全系无厘啦废，根本唔应该发生，因为根本本身佢冇个 ground 企得住。佢所谓嘅第日会审议呢个网上廿三条，根本就系一个大话，大家都知嘅。所以呢件事系强力谴责。但你讲话到底呢个运动嚟紧，哦，即系好理想化地，我哋系应该要做一个归纳，我哋系应该点样做，我哋唔应该点样做。我觉得呢个咧系要。审视到时，即系我哋要睇清楚嚟紧个民意系向乜嘢。嗱，因为你要睇个态度，我觉得关键就系而家到底偏向哇爱与和平人多啊，定系偏向于我哋行翻南韩、台湾、美丽岛？ 唔系你就系讲嗰个勇武同埋和理非非路线啊嘛。 Exactly, 即系到底呢一两个路线嘅人流而家到底系边点样去分？ 但系就算头先你举咗几个国家例子，个和平演变都系以。和平非暴力为主， 系啦。 南韩绝对唔系，南韩嘅光州事件或者系你讲嗰阵时嘅汉城事件咧，佢哋讲紧嘅唔系87粒催泪弹，系350,000粒催泪弹，净系汉城事件。我唔讲光州事件，咁、所以咧，今时今日啲人就会话：喂，顶你睇翻南韩嗰阵时点样样、死人冧楼乜嘢？但系嗱，我觉得。我哋要睇嘅，我哋要面对嘅，同埋我哋要分析嘅现实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是、香港人有冇勇武嘅条件先。嗱，点样为之勇武嘅条件就系、是、你好冇军备。第一，你能唔能够有 access？ 嗱 ，ISIS 都可以买到武器翻嚟。我哋香港有冇能力引入到武器咧？第一，第一样嘢要谂。你话喂唔紧要，我好勇武，我整咯，我上 YouTube 学咯。OK， 好，有几多个你存在系会 risk？可以整整完之后唔会好似我哋即係好尊敬嘅本土派里面有位杨洋即係转头俾人捉咗。你系咪可以 make sure 到你呢一个唔系一个 minority， 系大部分人都会喺屋企自己整， 绝对唔会啦， 手榴弹啊、催泪弹啊、乜弹乜弹。 因为如果你即系你而家香港经济咧，始终系好啊嘛，你咁好嘅经济嘅时候咧，系冇人 risk 佢自己本身即系嗰个叫做系即系个就业咧，去玩呢个恐怖主义嘅，即系社运恐怖主义唔会嘅呢、這个。 exactly， 即系当你冇 access 做武器嘅时候，而第二边厢啦 ，OK， 如果喂我唔同你讲呢个科技发达，我唔同你讲。用诶，依个武器嘅先进，咁我讲 brute force 啊 ，OK， 我同你讲即系 this is Sparta 咁样样，咁你哋依一班仔又系唔系有军训出身，曾经 OK 参与过依个几年嘅多，即系当过几年兵，你系咪有一个条件？我当你义和团啦，好唔好啊？以肉去以肉抵肉咁样样去打啦，咁你有冇呢个能力咧？其实？ 嗯，唔系咁，我谂相信呢个唔会有人觉得有啦。其实呢个就 咁，但如果你冇呢两个条件嘅情况之下咧，你点样样能够去做一个勇武抗争 咧？你都系从呢一个即系cost 唔 cost effective 嘅角度，即系你做一样嘢，我能唔能够做得到，同埋我做唔做得到嘅问题。但系我觉得，即系你从纵观咁多年嚟，特别喺二十世纪之后嘅群众运动咧，已经系冇再用咧。系即系暴力抗争，南韩嗰系有争议嘅，因为点解佢系以即系差佬掟汽油弹啊嘛，同埋佢嗰个转型咧，其实背后系美国佬落咗 order 噶嘛， 嗯， 系咪？因为佢系基本上系美国嘅附庸国咁滞嘅，同埋佢要抗拒紧即系北韩即系朝鲜嗰个嘅呢个所谓嘅统一嘅威胁嘅时候咧，或者一个武力嘅解决嘅时候咧，佢先至用呢一个方法咧去作为一个抗争嘅方法。 喂，其实香港而家都系面临紧同中国嘅统一噶，系嘛？即系取消咗一个一国两制，即系你见到 OP 讲得好好嘅，点解唔系两国咧？吓，点解唔系两国一制咧？点解要系一国两制？点解我一国两制，我仲要见到佢一路逐步咁样消退紧咧？嗱，而家就系话，如果我哋唔具备呢个条件下，我喺个 cost effective 嘅角度，咁我就问啦，咁乜嘢系最 cost effective？ 嗯， 所以正如 咁嘅世界经验话俾你听，就系你用即系非暴力嘅抗争嘅方法，呢个系唯一令到当权者系最尴尬嘅方法。嗯，而大家呢个系共识嚟噶，因为点解咧？你根据嗰阵时候有个学术研究嘛，话佢成功率系53%啊嘛，如果我 近26啊嘛。 第二就系咧，通常你用武力去解决咧， 系咪喺嗰本即系叫做系《独裁者的进化》本书讲？ 唔系，另外一个学者嘅研究嚟嘅。而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咧，通常你用武力能够夺取政权嘅政权咧。是冇民主嘅， 最后尾都系变翻呢个， 最后尾都系由一个独裁走到另外一个独裁。 呢个军阀独裁嘛， 正如当年共产党一样啫嘛。当年共产党喺四几年嘅时候都系非常之受人民欢迎。 唔系，我相信即系 选举嘅时候佢都会赢噶， 因为佢一路鼓吹民主嘛。 系啦， 讲民主讲得最好听嘅就系毛泽东。其实大家可以睇下《历史的先声》呢本书咧，里面你会系以为讲嗰个咧系戴耀廷啊，或者你会以为佢系陈文敏啊，但系原来事实上嗰个就系毛泽东嚟嘅。但系咧嗱 ，Having said that 咧，容许我 quote 少少咧，今日陶杰有一篇嘢啊。Anthony， 你读啊，你有冇喺度啊？左交即内奸咁样。 佢话左交即内奸，咁其实佢大概意思咧就喺度讲，即系最近嗰次即系喺呢个 ISIS 啦、，ISIS 咧就即系呢个叫做系有两个人质即系先后被杀啦，系咪？即系日本同埋即系呢个约旦咁样样，咁。如果你话讲左交嚟讲咧，咁佢就话即系其实系冇可能咧对呢啲咁样嘅 ISIS 就有大爱嘅，咁因为佢哋自己本身嘅基础唔系话即系基督教嘅即系宗教背景嘅基础啊嘛，即系如果你系讲大爱嘅话咧，你即系你个对你嗰、那个呢、那个受众咧，你嗰个 target 咧，你系要俾你即系感染到先得嘅，咁但系咧即系呢样嘢咧，你只能够喺即系美国啊或者即系其实西方国家本土咧， 邪教国家啦， 即系你先至可以即系有人拜啦，咁但系喺呢啲嘅， 但系我觉得佢嗰篇文嘅重点我睇完咧。其实话咧，即系所谓左交我哋嗰啲讲法就系话咧，其实美国人你唔应该问 how，你应该系问 why。 其实容许我咧， 点解嗰班人会用到呢一个方法拼死，系同你美国佬斗争咧咁样？我觉得呢个系需要检讨嘅。嗱，呢个我系唔会认同佢嘅讲法，同佢嘅讲法嚟。 嗱， 即系 我都 唔相信咧，就算你美国人。你派100万军队过去，连埋欧盟嗰班友，而家你杀入去即系个 ISIS 度，全部同佢即系夷为平地都好，杀晒嗰啲人都好，嗰、那个问题解决唔到嘛？陶杰答唔到个问题就咁样，系解决唔到啊！中东嘅问题系。 嗱，容许我读一段出嚟，因为咧，如果唔系啲听众，如果未睇呢篇嘢嘅话咧，可能会好困惑，到底我哋三个喺度讲紧啲乜嘢咧？咁样，佢就话咧，你要关键就系话，即系佢话左交之神啊 ，OK， 就系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啊嘛，佢话黑暗唔可以驱走黑暗，只有光明；仇恨唔可以驱走仇恨，只有爱可以。佢话左交嘅一个谬误咧，就系忽略咗马丁路德金嘅语境，即系个 context 啊。佢话佢呢番说话嘅对象咧，系一个白人为主流嘅美国共和党啊、三 K 党啊、美国传统棉花庄主，呢一扎人系对黑人有偏见嘅。佢话，但系咧，呢个语境嘅大前提就系佢哋都系基督教文化天空之下嘅人。咁咧，佢就话咧，嗱，你要记住，呢个文化根源系耶稣嘅大爱嘅圣经。佢话 ，whom you address 咧，呢个先系个关键。 唔系，我头先讲咗，即系其实 佢就话喺呢个基督教嘅文化世界之外咧， 我觉得佢个问题咧，佢只系讲到个表象啊。陶杰读即系英国文学嗰啲人就系咁噶啦，佢睇到个表象，但系睇唔到个根源，因为佢唔系读死咗科学嘅大佬。如果你问我咧，就系话好啦，我当你用你陶杰嘅方法。OK， 我派100万军队，我狂轰猛炸，死晒啦 ，ISIS。你觉得中东问题可以解决咩？ 佢解決咗 ISIS 個問題咯，佢 解決 ISIS 問題，解決唔到中東嘅問題，解決唔到你回教徒對你西方國家嘅憎恨。 Exactly 佢嘅講法咧，就係話佢用即係兇狠十倍嘅報仇咧，先至可以制止恐怖。 人哋條命都唔要啊，你兇狠十倍有乜用啊，大佬？我哋係慈禧。人哋系光雅嚟嘅，大佬最大镬就系呢个问题。美国佬面对嘅问题就系咁啊嘛，因为你成个中东嘅问题，你无论佢个 partition， 即系你嗰、那个分裂嘅角度又好，你呢个巴勒斯坦以色列都好，其实系你西方世界搞出嚟噶嘛，大佬。点解会咁多咁嘅冲突啫？点解会有个文明嘅冲突啫？就系因为嗰班人觉得，喂，明明我呢个阿拉伯世界，你就要过嚟搞我，你将你基督教嗰套文明。即系好似今日我哋有个网友写噶，你继续十二军东咩十字军东征咯，你睇你搞唔搞得掂中东嘅问题？其实奥巴马系有反省呢个问题嘅，奥巴马系有反省到咧，认为我哋美国系即系有限嘅能力，我已经唔可以做世界警察，但系后屘。出咗 ISIS， 佢先發覺自己唔掂啫嘛，所以舊年開始就去炸啫嘛。 嗱，有一個關鍵要讀一讀嘅咧，就係話咧喺基督教文化之外嘅世界 ，OK， 例如伊斯蘭國同埋成吉思汗嘅蒙古咧，屠殺係佢哋存活嘅意義，仇恨佢哋呼吸嘅養分。佢話對於獅子老虎咧，你唔可能用愛與和平去感召佢哋改食齋嘅，一動物嘅基因係先天決定嘅。咁而家個關鍵就係我哋同唔同意香港同中國嘅文化差異，足以令到我哋需要採取更加接近佢哋本性嘅手段去對付佢哋咧。 我覺得即係有一樣嘢唔同嘅，即係其實大陸咧，其實係冇宗教背景嘅。 其實陶傑咧，我想打一句先，佢咪講個答案出嚟。佢自己講個答案出嚟啊！佢話你用你基督教文明嗰套方法啊，係不能夠解決呢一個回教世界嘅問題啊嘛。佢咪答咗咯。你炸完之後，我當嗰班 ISIS 企咗九成啊，係嘛？連啲細路仔都殺埋啦。你覺得可以解決中東嘅問題咩？解決唔到，我上嚟光明頂揾你啊！美國佬話。即好似嗰次我问佢咁啫嘛，佢话其实好简单嘅啫嘛，其实有竞争嘅选举咪得，屌我冇竞争嘅选举，我唔通上嚟光明顶揾你啊，屌你吹下水就得，大佬，佢个粉肠即系你又扮才子就得，大佬。 几时？ 唔系我今日睇完呢篇文，我系好反感嘅，因为点解你系唔识，你扮识，但系你讲得好好听，你讲得好好听，你甚至乎利用埋马丁路德金嚟作为去 justify。你用武力嘅方法，我唔系话唔赞成用武力，但系如果你话用呢一个方法系解决得到中东问题嘅，对唔住，系错嘅，错捻晒。 讲多次，佢个讲法系 不得了。 佢嘅讲法系话咧，大家嘅文化唔同，所以你唔能够用你个文化里面会可行嘅方法去对付文化差异唔同嘅另一边。 所以你更加唔应该将你自己嗰套价值。加住人哋身上， 但佢唔系讲价值喎，佢讲嘅系武力，武力系 universal 嘅。 你用歼灭咗佢嘅方法，你都系解决唔到个问题咯。从来透过武力嘅方法解决唔到问题噶。 唔系， 因为我系不能够心悦诚服啊。 嗱，因为我哋都越讲越远啊。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你讲个对话对象咧，即系其实阿陶杰讲呢篇文嗰个对话对象咧， 就讲讲讲咗交。 其实我哋 suppose 咧，其实系讲紧中共噶嘛。咁你中共系唔会俾你即系感染到，当然。咁我哋亦都唔会话用爱与和平咧感染到呢、這个即系视权力如命根嘅习近平啦，当然系。咁但系我哋可以。即系叫感染到嘅，其实系佢哋自己指纹啊嘛，其实系即系所谓大陆人啊嘛。咁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即系喺雨伞运动期间，有好多大陆人咧，其实已经系即系其实系响应紧呢个雨伞运动嘅，甚至乎已经有好多俾人捉咗啦。咁但系你， 但嗰个好多其实唔系真系好多嘅。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啦，即系其实佢就系、是、其实你问题就系话，其实你香港人咧，而家你对呢班人嚟讲咧，得两个选择嘅啫，一。你就系要即系采取一个好敌对嘅一个态度，即系你系全面敌视呢十三亿人。第二就是其实咧，你要区分开共产党同埋中国人咯。咁你香港人嚟讲，其实系冇选择噶。你有冇其他选择先？ 冇， 咪系咯。咁你会选择前者定后者咧？ 唔系，但系佢个 implication，即系当然啦，你可以引申埋佢呢一个意识形态同埋观点咧，喺香港度，但系佢冇讲到香港嘅， 系 佢成篇文系冇讲香港，但系佢系有咁嘅 implication， 即系佢 imply 咗就话，大家喺不同文明嘅里边咧，就一系就你搞掂佢，一系就佢搞掂你，但系对不起呢、這个才子，对不住，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即系。 international order 应该处理问题的方法。 嗯， 即系佢点样闹嗰啲系叫做左交都好啦，点样攞呢个 label 都好啦。即系如果你用咁样去解决到问题嘅话，解决唔到系咪你负责先？美国佬试过好捻多次啦，喺中东。以色列嗰个七日战争系咩嚟？ 唔系，我觉得大家系咪混淆咗咧？对于件事， 我完全理解到佢成个中心思想系咩嗰篇文。佢认为根本你系冇得同佢对抗。 嗯， 因为你系基督教文明啊嘛，你用翻你以前嘅方法 ，normal 嘅方法唔得嘅。所以其实佢 imply 就系话你美国佬应该要强硬十倍啊嘛，你用更加大嘅暴力去处理嗰个问题啊嘛。我就话俾你听，你错，你由打伊拉克嗰刻开始咧，你系制造呢个问题嘅根源啊嘛。 嗯， 当日侯赛恩同你讲咗嘅啦，你打赢我用乜嘢啊？你解决到我哋嘅问题先，中晒啦全部。 嗯， 即系当日伊拉克嘅总统侯赛恩咯，咪讲紧呢样嘢咯。初时我都唔明佢讲紧乜嘢嘅，我认为佢都系契弟嚟嘅，我都以为佢有大杀伤嘅武器嘅。即系我俾美国佬嘅 propaganda 咧。即系引咗，我认为即系啊，即系都系契弟嘅咯，包仔都系即系包庇拉登啊，成嗰啲咁样。后尾而家你发生 ISIS 呢个问题，同埋而家你长远嚟讲继续有呢个中东问题咧，我先觉得当日侯昌讲系啱。 嗯， 而家问题咧，而美国佬都系好头痕。 但对于残暴不仁嘅中共政权咧，如果我哋香港即系本住一个爱与和平啦、非暴力嘅抗争手段，系唔系一个可行嘅方法？ 净系香港唔得，我嘅讲法就系话你要全中国。 嗯， 但我哋香港有 你净系香港唔得，因为点解咧？你唔单止头先呢个讲法话香港系冇咁嘅武力基础，而系根本你系影响唔到嗰一条皮毛啊嘛。当日我哋以为得嘅就系戴耀廷系唔知道呢、這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已經係用緊 online 嘅啦嘛 ，trading 係、嗯，你唔會係堵塞到啲人唔翻工，咪點解我用電腦咁啊，大佬係咪先？ 嗯， 所以我嘅講法就係話，你如果淨係搞香港嘅，梗係唔得啦，搞一世都唔得啦，你一定要成個中國都演變啊、 嗯！ 除非你翻返去1984年，你話誒對唔住啦，嗰陣時候英國佬肯同你打場仗，即係同老共打贏佢，咁我哋獨立咗，但冇翻轉頭啊嘛，大佬。 即系你起码就系要，即系中共系愿意放弃你香港先得咯。即系个前提系，即系好似，即系呢个，即系好似系新加坡模式咁样。 我觉得系，如果你香港变咗一个毒瘤咧，而呢个毒瘤系有散播性咧。即系如果我而家 边个角度先？老共个角度 喺老共个角度， 即系文明嘅毒瘤咯。 文明嘅毒瘤唔系，佢 sorry 系管治嘅毒瘤。sorry 喺大陆对我嚟讲系冇文明嘅。OK， 大陆嘅文明咧，去到呢一个咧，即系1949年已经死咗噶啦。你问我就咁，所以。我 in a way 我系同意陶杰嘅讲法嘅，就话你要知道人哋对家系乜嘢人、乜嘢根本、乜嘢文化，佢人命如草芥噶嘛。佢今日 ISIS 好似公布咗，如果我冇记错，又死咗300个中国人。So what? They don't care. OK， 香港死再多人，自焚都冇用嘅。而如果一个咁视人命如草芥嘅政权咧，佢有咁多人去 spare 去死，嗱毛泽东当年任何佢所有嘅战士，佢都系计死几多个 percent 嘅。对佢嚟讲，人命唔系人命。我哋系咪爱与和平能够感染？我认为唔可以。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亦都被即系 stuck 喺一个困局里面，就系我哋根本系冇武器啦，同埋我哋冇呢个勇武嘅条件。咁喺乜嘢情况之下，我哋可以 break through 咧？其实你真系就系只有将自己荼毒到成为一个佢嘅管治毒瘤，佢先被逼要割弃你嘅啫。 唔会。 如果你呢个毒瘤系会令到佢嘅上海、北京、天津、成都都会染病嘅时候，佢必须要割咗你出去抌你落垃圾桶。 佢唔会，佢会继续同你链落去，所以佢就惊紧呢样嘢咯。其实你讲到问题嘅部分嘅答案就系，因为佢惊紧你。佢唔系用毒瘤啊，佢用呢个民主运动系扩散到佢内地嘅时候咧，佢先系最危险。呢、這个先至系佢最怕香港嘅地方。 嗰、那个叫做香港民运模式。 你用紧香港呢一套模式扩散咗落大陆咧，佢先至系最危险嘅做法。你继续搞啦，我唔理你啊。佢可以唔理你，佢70几日其实佢系佢计划同部署嚟噶，亦都系个阴谋嚟嘅。你咪霸咗几条路咯，对我咩影响啊？我唔让步得㗎啦，你继续霸啦。不过呢个我好后期我先分析得到嘅。但佢最惊一样嘢，就正如你咁讲啦，佢就唔系理解呢个系毒瘤，而系佢面对一个 dilemma。佢究竟你要香港好定唔要香港好呢？如果你要香港嘅时候， 你必然就係會喺政治思想上面同埋政治運動上面呢是会传染到内地。 唔系你香港必须要咧上下一心地有一个玉石俱焚啊 ！OK， 我自己服毒去毒死你，即系我不惜壮士断臂，我要做到嘅就系你中共不惜生命都必须要将我割舍。呢个系香港唯一嘅出路，呢个亦都系我最终极真心嗰个睇法。 咁啊，即系要即系苦肉计咯，咁样样。 系啊，香港必须自知死地而后生，即系我要令到你无办法管治，你嘅管治成本太高，你根本 manage 唔到，等于条女几正都，但系太捻过烦啦，你接受唔到啦，佢又使得多钱啦，佢又难凑啦，佢又小姐脾气啦。有公主病乜嘢都有一身，集于一身嘅时候，就算你再靓啊，我都唔要你啦。你而家就系要做到咁，香港无论呢、這 个意志力真系要好好强。 咁而家咪就去翻最初。 就算我当呢个问题你解决到，即系我其实我哋已经好惨嘅，差唔多我捅自己一刀咧，再吉你一刀咁就系、是，系咪啊？即系我哋自己死咗先咁样。第二个问题就系你亦都系缺乏咗一个中国视野，就系、是、对中国人嚟讲，我当我自己系香港人啊，嗰啲中国人嚟讲。佢一讲民族主义系好惊噶啦，已经 系啊， 你就搞佢唔掂噶啦，佢唔会放噶。一讲民族主义，啲友全部都上头啊！ 就好似啊， 你梁振英点解要抽学院出嚟讲啊？就系、是、想内地嘅人民族主义上头同埋上脑， 好似王喜咁样啫嘛， 即刻上头啊！啲人 王喜个我的即系我即系 我同内地嗰啲友仔拗过噶，佢话我要打我都要攞个钓鱼台翻嚟，我点攞我学塔啊？嗰几嚿石。我话你为咗嗰个几嚿咁嘅石，你自己走同日本仔打仗， 系啊， 你系咪傻噶系嘛？我话你 甲午战争再嚟多次咯， 系嘛？我话你就算死十个日本人咧，我哋死你一个解放军啊，你自己都唔捻抵啦系嘛？你系咪傻噶你？你识乜计数噶？但系嗰啲人个民族主义嘅即系情意结就系咁。 吓、啊，好休息一阵， 好。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棋高一丈。女王 Premik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华。 中环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何俊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大军阀啦，最后一节啦。咁啊，即系头先讲到，即系好多关于即系阿土伯啊，即系呢个大中华情意结就发作啦。 冇大中 华 情意 结 噶， 几个咧，大家都知嘅。 我都冇左交情意结，我真系客观冷静。 但系你系明，你著名嘅左交同埋大中华交嚟噶嘛？ 系啊，我只系觉得佢哋嗰啲嘢系不堪一搏啫。 吓、啊，因为女王 咁巧，你攞到个陶杰篇文出嚟俾、啊、我搏下啫。 女王就即系认为要即系吓，即系要。苦肉计啦，自选三百啦， 女王中意才 智，咁啊，即系阿土伯就话要即系感染内地人啦，唔系，但系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感染内地人嗰边咧，即系我哋都举下啲实例嘅，其实，咁其实有啲例子咧，其实你不经不觉间咧，即系其实点你点解讲嘅嗰个系即系病毒咧？其实你睇翻旧年啦， 你被感染， 旧年三月嘅时候，旧年三月嘅时候，茂名 PX 厂咧，咪即系咪发生一个大型嘅骚动咯？ 嗯， 咪死咗好 Q 多人咯，即系而且嗰啲人啊。即系嗰啲即系其实系投诉无门嗰啲人咧，你记得嗰阵时成茂名咧系封锁晒噶嘛，一见到香港记者就即系如获至宝啊嘛，即系捉住嚟讲啊嘛， 喂，当其时嘅大陆人，佢见到香港人，佢唔会对你香港人嘅身份有排挤嘅，佢觉得你朋友嚟嘅，嗰个冇问题。 救星添， 救星嚟嘅，嗰阵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敌人，啱啱啊？所以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喺呢个卢汉花生啦，我哋嗰阵时试过一集封烟，就系揾啊，即系呢个阿蔡耀昌啦，系嘛？我成屌鸠佢大佬啊！喂！你平时你话你自己系即系呢个大中华交啊，大中华情义结啦，你搞咗呢个即系叫六四啊纪念周纪念晚会咁 Q 多年啦，你就系话要感染大陆人啊嘛，你话要即系其实大家即系要呢个民主中华啊嘛，系咪？喂，你见到即系呢个茂名厂嗰班人，佢自己本身因为民生嘅呢个苦况，佢哋自己本身有民主意识嘅时候，即系喂，讲真系嘅，你没有民生边有民，没有民主边有民生啫？喂，嗰阵时其实一个最好嘅体现嚟噶啦，系咪先？ 不过我觉得香港人亦都好难怪，就系开始麻木咗、啊。对于内地呢啲咁嘅维权运动咧， 但系旧年就开始见到有个警号嘛，就系个你死你事啊嘛， 冇感觉，因为太多， 甚至乎连呢、這个即系连呢、這个即系吓。啊喂，呢、這个 多到我哋唔知点样帮手咁滞啊！即系你日喺中联办瞓，你差唔多，即系我哋搬咗去西环住啊，差唔多。即系你日都可以喺中联办抗。 唔系，所以我唔明白啊嘛！你原则上面，你呢个蔡九嗰啲讲唔过去噶嘛，系咪先？你自己本身叫支联会， 咁啊嗱，呢啲系叫 typical 嘅大中华交啦，呢啲。 喂，即系唔同程度嘅交啫，大佬。 好咩咯？强 力同埋薄弱力啫。 我喺嗰个 moment 我真系好鄙视佢咯，即系佢咧叫佢真系完全系咧，即系叫做系即系叫做叶公好龙咯， 唔 responsive 咯， 系咯。喂，你系唔系？喂，你我记得嗰阵时系揾唔到阿李卓人先揾佢啊嘛，而李卓人嗰阵时一啲反应都冇啊嘛。 李卓人本来应承咗我做访问，后屘就话唔得。 你都问过佢，佢有冇睇法啦嘛？佢都话冇添啦，屌！ 我亲自问佢， 佢就话冇睇法啦。咁你事实上系，你真系完全系，唔系？所以如果你要博大中华交咧，你就系呢啲位博。你究竟你同你平时倡议嗰啲嘢咧，你系咪言行一致先？佢唔捻系啊嘛。 大中华教咧，令人讨厌嘅地方咧，唔系净系言行唔一致啊，系人参与政治嘅都言行唔一致啦。但个关键系你太过天真啊嘛。点解香港人咁憎泛民？大部分嘅泛民原因都系因为佢离地啊嘛。你嘅离地到底系因为愚蠢定因为天真？因为利益我唔理你啊。但个关键 呢个系司徒华嘅政治谋略，我话俾你听。司徒华喺搞支联会嘅时候咧，其实系迫于形势去搞。唔系真心相信咧，系需要改变中国嘅。即系我哋嗰个分析就好简单，你香港能够转变，系必须系你个母体转变啊嘛。 嗯， 因为我哋话晒喺佢一个两制之下，俾佢箍住条颈啊嘛。但系司徒华当阵时所谓嘅大中华交咧，你嘅诠释咧，其实佢系建基于一个政治现实，因为我有群众啊。At that moment， 我有群众系支撑我去支持，即系八九年嘅民运咧。That's why 我先系咁做。 但你唔系过咗26年都仲系用紧同一部版式噶嘛？ 佢个版式依然系点咧？其实都系背后都系河水不犯井水，井水都不犯河水啊！ 咁啊扑街！ 但系而家已经犯晒啦。 所以佢点解头先佢举个例子茂名咧？佢系唔会喐手就咁解咧？ 咪系咯？ 因为呢条系佢底线嚟噶，呢条系佢切出嚟嘅线嚟噶。 系， 因为如果你下下都咁搞，即系头先我讲笑就话好唔得闲啦。其实你真系会影响到中国噶嘛？ 就是、 因为你喺香港嘅自由地方任你搞嘅时候，系咪？你将个信息系遍布全国各地嘅时候，将嗰啲不公义事件，你 CCTV 睇唔到噶嘛？ 系啊， 系咪？咁嗰阵时咪可以有影响咯，对中国。 但我觉得即系原则上嚟讲，真系要做嘢咯。嗰个时候系一个最好嘅契机咯。即系如果你系要改变呢个民主中华嘅话，咁但系真系。吓、啊，即系最后尾冇啦，系咪？喂，咁其实喂，我哋即系将个镜头 pan 落去呢个台湾先咁样样。咁啊，台湾咧，即系其实你估，哇，即系你以为咧，即系14年啦，你个空难年啦，15年咧就会好翻少少啦，原来唔系，系嘛？即系依然咧，就喺台湾里边咧，就打响咗呢个空难第一炮啦，咁样样。咁啊，而家主角咧就喺呢个复兴航空啦。咁啊，土伯，你有冇搭过复兴航空先？ 冇，冇。我已经去台湾唔再搭呢个中华航空同埋呢个即系同中华民国有关嘅飞机嘅。因为点解呢据我所知。 佢哋系 military training 㗎嘛佢哋接受。 大部分空军即正如今次复兴航空呢个技师我唔系话佢嗰个技术唔好而系佢由硬件到佢成个软件嘅 management。 到佢執行嘅嘢咧，其實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民主化到個台灣咧係有改變。 係 你睇上一次高雄嗰個氣爆事件咧， 係 其實都係一啲人為嘅錯誤，同埋成個監管制度嘅一啲嘅問題， 係 甚至乎嗰啲硬件係做得唔好。 係 其實呢啲嘢已經係不斷重複緊嘅台灣。 係啊， 你個復興航空今次嗰個飛機好似話落地一年啫嘛， 係 二月先至做完 check 個架飛機嚟啫嘛，係咪 maintenance 啱啱做完咁嘅保養， 係 咁點解會出事啊？係咪點解會出事啊？ 唔係而事實上咧，呢、這個即係叫做係呢、這個佢自己本身用呢個型號啦，呢、這個 ATR72 啦，喂本身就其實係即係係好易出事嘅，其實係 好容易勾咗啦嘛， 係好勾咗，香港啲冇用到添啊，其實係即係好似話即係嗱呢個即係舊年啦，即係其實由呢、這個唔係喎，由呢、這個即係94年至到即係而家啦，好似話即係全球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傷亡次數咧10次，復興航空咧就佔咗4次，即係本身呢、這個即係叫雙螺旋形嘅一啲飛機咧，即係已經係好少人用，可能呢個內陸機會多嘅，可能內陸機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大陸嚟講，即係我即係喺搭開呢個南方航空，但係我未再搭過啲咁嘅雙螺旋形嘅，其實都 呢隻機係呢隻機喺大陸已經禁咗嘅啦。 係啊， 即係大陸佢有 大陸都禁，台灣反而冇禁啊， 冇錯。冇错，唔好问我点解呢单嘢，我真系唔撑台湾，我老家。 即系你嗱呢几件事啊，你从几个方面咧，即系你即系呢个复兴航空咧，真系应该吊颈自杀嘅，真系喂大佬。 所以你40秒喺度鞠躬都冇意思噶， 吓、 你跪4日都冇意义噶， 吓、啊。即系你仲好似系即系好似啱啱发明呢、這个即系飞机个年代咁样样啊，即系好似系。喂，你第二就系话，其实呢单嘢咧，即系呢。佢即係肇事嘅飛機呢，其實嗰個機師之前已經係寫過保㗎啦，即係嗰、那個即係呢個維修保係話即係個 engine 有問題，所以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急降落嚟嘅。咁但係因為就係話呢間航空公司就係怕即係因為延誤咗，所以驚俾人罰錢。咁所以呢都要頂硬上，都要走去即係飛咁樣喎。 係個地勤人員收到個 地勤人員係啦， 冇錯啦。收到個保之後，佢覺得咧唔緊要啦 ，OK 嘅咁樣照去啦咁。因為其實好多人唔知咧，就係、是、如果你喺個嗰個停機坪上邊啊，我講緊係2000年嘅時候個 fee 啊，今時今日我冇個 update， 但係講緊係14、15年前咧，一分鐘係4600蚊。香港嘅停機坪每一分鐘嘅 delay 係4600蚊，所以 港幣、美金定台幣啊？ 港紙，喂，一分鐘喎、啊，大佬。但你往往你知 delay 七就半個鐘九個字啊嘛。 唔係啊，但 其實係好金嘅。 即係我都好想明白，就係呢個係咪制度問題咧？佢定還是係即係如果佢即係本身佢制度寫到明，其實係豁免呢啲咁樣嘅即係維修事故咁樣嘅。喂，咁其實應該係要俾佢一個即係 excuse。 唔係佢唔理你乜嘢原因，總之 the moment 你停喺個停機坪， 咁係個制度殺人、啊。 你就要找數 ， 系啦，你停喺度唞都要嘅，都系要收钱嘅。 咁、我觉得呢个唔合理咯，系制度问题咯，呢、這个系。 唔系咁，佢从一个即系 management 嘅角度咧，financially 佢一定会咁样做嘅。即系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呢一班又迟十分钟，嗰班又迟十分钟，咪跟住你累积落去，就全日都系 delay 噶咯。 但你唔可以揾人命搏噶嘛？ 唔系嗱，呢、這个就系佢嗰个嘅 philosophy，即系佢成个管治哲学嘅问题。你宁愿 delay 啊？你宁愿换过架飞机啊，定系咁样撞先？ 系咯、啊， 系咪你搏啊？你点样搏？ 首先就系你要明白个地勤人员咧，佢系冇呢一个反应咧，系知道原来呢一件事系可以 trigger 到咁大噶嘛？佢、只不过当下就系话，哦，你个左边个螺旋桨唔系咁顺，佢唔 realize 个 severity 系有咁严重啊。咁同埋如果呢一个公司佢本身系有个 protocol 写得好清楚嘅，就话如果 in any case。系有 doubt 嘅话咧，就换飞机、或者系 cancel 班机，你情愿赔偿，就好明显就喺公司嘅制度嗰度咧，系冇列得好清楚。咁你喺一个咁大嘅事故，你交由一个人去做一个 judgement， 而呢个人只不过系个普通低级嘅地勤人员嘅时候，问题咪出咗喺度咯？系一个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但系人为大于自然灾害咯。 嗯。咁啊，即系其实嗱呢单嘢出咗事之后啦，即系有一单嘢咧，即系其实呢个习近平嘅，即系自己即系即系自己攞架嚟吊佢，即系佢自己话咩嘛？ 全力抢救系，你系咪想讲呢样嘢？因为我睇完都觉得真系好肉麻。喂，大佬关你咩事？大哥， 佢发出重要指示啊，即系要求积极协助呢个开展伤员救治，然之后做好咧家属安抚善后。 所以你话点样做大中华教啊，大佬啲嘢咁教真系。 佢有一个关嘅，因为其实佢死嘅人咧一半系占咗大陆人，咁而台湾人咧有啲有部分台湾佬咧，佢就话，唉、哎，真系好油葱咁样，即系希望咧就全部都系大陆人就好啦，咁样样。 咁啊契弟啲， 咁冇街咁样样。 嗰啲人命嚟嘅，我理得佢系非洲人嚟。 系啦，咁但系即系习近平就好，即系其实系即系叫做系。 唔系佢将呢样嘢政治化咗佢， 系啦， 佢借呢一个嘅空啦，所以都系契弟 抽水咯，咪真系 抽水，就系点解咧？佢要显示就话台湾都系我嘅领土， 系啊，我领土。 咁我作为国家领导人，系咪？即系我喺呢、這个 好似大发慈悲咁样样啊！ 纽约州有飞机失事，咁、你奥巴马梗会出声啦，系咪？你又学人哋出声 啊？ 大佬，你台湾嘅飞机有关你乜叉事啊？大哥，系嘛？ 我 即系你话我致电俾马英九，即系关心咁咁，你嗰个比较温和少少啊？因为嗰啲我都个飞机都有我自己人嘅，大佬系咪？我当嗰啲人系你嘅人啦，系咪？但系冇理由你话你咩指示头先话大佬嗰啲嘢几肉麻噶，我读完嗰啲嘢啫。 同埋奥巴马唔会话依家嘅系共和党嘅吓，共和党做老细嘅，佢炒咗我就唔关心佢噶嘛，大佬啊！但系而家真系唔关你事啊嘛，一边一国，OK，get it 啊！我觉得真系呢、這个真系自己攞嚟攞假嚟丢嘅啫，呢、這个真系啊！你唔好话我话，咁啊真系诶。 但我觉得我好 appreciate 嗰个机师。我觉得佢系有意咧，系真系撞落去嗰个河嗰度。 系， 即系虽然佢嘅 management 或者佢成个管理嘅系统咧系有严重嘅问题， 系 唔系佢个人嘅问题？ 冇错，而呢个机师咧，佢真系呢一次咧做得最好。 佢真系扭尽六壬。 因为上一次复兴航空嘅飞机，你飞落民居嗰下咧跌落去咧，几大件事。 系啊，绝对系啊。 死几多？ 即系如果你话嗰阵时系即系吓，即系好似启德咁样炒法嘅话，即系仲系仲用紧啲双螺旋嘅飞机咁样搞咁样炒法，真系完 Q， 即系冇得搞嘅啫。 我琴日睇佢一段片段咧，我觉得佢系刻意撞埋嗰粒河。 系啊系系、啊，绝对系啦、啊。 即系佢已经系选择咗，因为佢知道冇得救啦个飞机。 吓、啊，咁啊， 我觉得即系又唔可以话即系所有嘅软件都系唔得嘅，呢、這个机师系我觉得系已经系 咁，所以我唔系，但系咁，我觉得即系复兴，即系佢咁样嘅管理咧，即系系对一啲尽责嘅员工系好唔 fair 咯。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前世做错事，今世先做亚视啊嘛。咪呢啲即系呢啲咁嘅机师，仲惨过亚视员工咯，大佬啊，系嘛？即系 亚视员工最多冇粮出嘅啫。 系啊，你最多冇粮出，你冇搵命搏啊嘛，大佬啊、 就是。 你最多男演员，你俾阿即系王晶抄下水啊，咁样样嘅啫嘛。 仲有泳裤啊。 系啊，即系你未至于咁样搵命搏啊嘛，即系当然佢系有一个好好好嘅情操，咁但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复兴真系要咩咯，佢真系要反省一下。 唔系呢一件事，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咧，聪明人咧往往系被蠢人所害嘅，吓、 啊、 即系香港人咧个文明水平高于大陆咁多咧、啊，但我哋喺呢件事上面，佢冇办法将13亿人提升至香港嘅水平，佢只有将香港拖落去大陆以下嘅水平。 嗱呢、這个我即系跟翻你嗰啲即系思路嘅讲法，因为我哋香港话晒都喺个殖民地里边咧，系曾经生活过同埋守过规则嘅人，我哋一啲嘅 rules and regulations 咧，我哋系好重视嘅。即系话我 check 唔到呢一个 point， 我就唔开麦噶啦。即系你搞唔掂啦 ，Spooky 搞唔掂嗰个推麦嗰个位咧，即系今日系唔顺嘅咧，我宁愿唔做啦。 嗱，张学友咪就系咁样咯。 我宁愿唔做、啊。 其实好简单噶， 即系我唔会硬嚟啊。 你睇翻有一次火车事件都系一个大陆人话叫你哋领导出嚟咁样，佢话我哋冇领导，你净系得制度嘅啫嘛。一样，即系如果你殖民地嘅世界，一个文明嘅国度里面，会尊重制度嘅重要，而呢个制度嘅存在咧，系大家都会尊重同遵守噶嘛，系咪？那个制度唔系摆喺度而选择性地对我嘅对家去选择性执法啊嘛。咁所以其实今次占领运动又好。定系任何一件而家大陆对香港做紧嘅嘢，其实你哋要明白嘅系收窄紧香港人嘅自主自决，而且将香港嘅法治变为人治，因为佢重新诠释过基本法为之乜嘢嘢，佢同我哋解释乜嘢叫做三权合作啊嘛，呢啲系一个好 alien 嘅思想嚟嘅，对香港人嚟讲，但系佢用佢个模式喺佢70年嘅共产党管治之下行之有效嘅，佢咪认为你香港呢一个毒瘤。我为咗要帮你消毒，你就要行我嗰套咯。 咪所以你用一个英文字可以理解啊，用两个中文字都理解咧，就系你睇下 discretion 呢个字。 嗯， 我有一个好基本嘅制度喺度，即系话我99%咧，我都系会根据呢个游戏规则咧，我嚟玩嘅。 但系我 可能我只有 0.1% 咧，我系会 break 呢个 rules。可能因为 嗰只狗跳咗落去个路轨度，所以我要，因为嗰个系生命，比嗰个 rules 更加重要嘅时候，我会牺牲嗰个 rules，嗯、 即系嗰个叫酌情权啦。 咁所以你呢个咪就系西方人嗰套价值咯。 但系如果你睇到， 应该系讲呢啲嘢嘅，因为人哋系尊重生命嘅大佬、嗯。 但系如果你睇翻咧，好似今唔系旧年咧，喺呢个系咪轻铁事件咧，都有一只狗佢咪照片过咯。 我就攞呢个嚟做对比咯，吓就是、因为你太 follow 嗰个 rules 啊嘛，你都唔明西方背后一套价值系乜嘢啊？我的意思系， 嗯， 佢一套价值就系我尊重人嘅生命，亦都尊重动物嘅生命。 嗯 ，that's why 我喺呢一个咁嘅 occasion， 好 particular moment 或者呢个 event 里边、嗯，我会有 discretion 停咗架车，嗯、我唔会跟，一定系嗰个规定时间到，我可以 delay 啦，喺嗰个 moment 可以 delay， 因为我有一样更加高嘅价值喺我背后。即系我意思系想咁讲，而你台湾就调翻转头啦，就系因为我费事罚嗰4600蚊。如果你话2000年嗰时候罚嘅话， 嗯， 我宁愿唔换架飞机，我宁愿睇住盘数，都系去搵啲人啲生命去冒险。 嗯， 问题咪就喺呢度。 嗯， 所以翻翻你头先嗰个基本论点，可能呢个系即系中国人嘅性格嚟噶。 嗯， 翻翻嚟讲就系，我哋会好少少，因为我哋俾即系西方嘅教育有少少荼毒啊嘛。我哋觉得人嗰个生命好重要啊嘛。 你記得 OP 點講啊？最近即係佢攞咗四個地方啦，大陸啦、香港、台灣同埋越南比啊嘛，仲有新加坡 嚇， 仲 新加坡。 唔系，梗系唔系啦。 即系接呢个越系殖民得耐嘅话咧，就越文明。 冇错， 边个讲咗啦？即系礼拜二啊，谭博讲咗啦。不过你就唔喺度啦。 连大陆都唔及越南。 系、 因为佢喺法国殖民地 管 治。冇错、 法国管治越南应该冇耐过香港啊。 唔知系唔100年啊？咁上下 冇， 应该冇，应该冇， 冇， 又可能差唔多，但系 香港156啊嘛，俾英国佬管咗， 咪咯，佢冇咁耐，越南冇咁耐， 嗯， 吓台湾可能会你睇下点样计啦，你都唔系台湾， 讲日本啫嘛， 你计唔计国民党都系殖民地管治先， 系咯， 唔系咁，但系 都系短过香港啊， 但系你台湾好多嘢嘅，你台湾日本佬之前 系、之前荷兰， 系咪郑成功啊、荷兰啊、葡萄牙、西班牙嗰啲啦，喂， 你将郑成功同埋国民党都计埋数，咁梗系佢长。 喂，郑成功半个日本人嚟噶，大佬，我梗系当佢系啦。 但你断咗嘛？你郑成功嗰度嗰阵时系 唔紧要，你总之你前前后后咧不停有 foreign influence， 正如为你生混血仔女，你一次中就得噶啦，生咗出嚟就靓噶啦，系嘛？只要一次嘅啫，佢只要 bring in 呢个 foreign influence 有一个冲击咧，而大家一个冲击之后，佢又要重新重整过噶嘛？ 即好似阿谭博好中意嘅心仪嘅呢个乌克兰妹咁样样系嘛？即系好多都系， 但系佢有 point 喺度、就系因为点解咧？即系唔系净系因为殖民地。即系殖民地呢个 terms 唔系好听，有一个人类学家我唔记得记唔记，Anthony 记唔记得，叫汤恩比， 系我听过， 佢话即系现代嘅文明咧系不同嘅文化交集嘅地方， 系啊， 系嘛、 即系激动得越多嘅话咧， 冇错， 就越文明。 即系所谓外国嘅干预，其实英文咧就好听啲嘅，叫 foreign influence， 就话咧我哋吸收咗人哋文化嘅优越性，所以你点解香港人系？大家都覺得自己與別不同嘛，大家都覺得自己威啲啊嘛，就因為我哋吸收咗人哋文明嗰個嘅優越嘅部分。 同埋你見上海人都覺得自己優越㗎，因為上海不嬲係嘛，都係接觸好多外國文化，佢都係好西化。佢曾經喺二幾、三幾、四幾年嘅時候係跑贏香港嘅。咁、但係即係話，其實你每一次一個外來文化帶入嚟嘅時候咧，係對你舊有嘅文化一個衝擊，而你衝擊你需要一個重新嘅 learning process， 你需要啟動你嗰、那個即係 虛無全清喺個過程裏 面。冇錯，你要啟動你 嘅好嘅嘢留翻低， 係啦， 唔好嘅嘢我劈走咗佢。 同埋你嘅 defense mechanism 又要重新 kick start 過嘅喎。你唔能夠永遠逗留喺你自己 comfort zone 裏面。 人類文明咧，其實係交流得越多咧，即係激盪得越多嘅話，就越先進啦，係咪？喂，我發覺咧，即係原來呢個即係病菌亦都係咁喎。咁最近啦，即係呢個流感啊咁 Q 犀利咧，點解咧？就係、是、其實咧，就每幾年咧都有一次叫所謂嘅抗原漂移。咁即係其實叫做係洗牌啦，啲基因洗牌啦咁樣啦。咁即係令到即係喂，咁而家大鑊啦！即係而家香港咧就適逢咧，即係呢個每幾年嘅年期一次啦，或者係全球都係咁啦。喂，而家今年啊，淨係第一月咋，已經死咗110几个人啊，大佬啊！ 100， 好似話比 SARS 嗰陣時仲多， 仲犀利。 喂，所以有冇大家有冇谂一个阴谋咧？背后 吓点样咧？ 就系梁振英经过咗董建华喺2003年嗰个教训之后咧，其实刻意冚咗佢。 嗯， 会唔会系咁咧？ 因为我今日睇嗰个 figures 就我话我因为我对嗰啲即系医学嗰啲病理嗰啲我唔熟啦，我唔知嗰只菌究竟系点啦。但系如果你话睇死亡数字嘅话，今日嘅报道话系比呢一个 SARS 嘅时候嘅死亡数字更高啊嘛。 唔系，同埋 呢个咪就系好危险嘅地方。 系啊， 喂，会唔会系背后嘅政治因素啊，大佬 ？SARS 嗰阵时系死299嘛， 系 咁即系嗱，早两日咧，阿袁国勇咧，佢都就系估计400啫。咁400已经吓到啲人飙料啊，大佬啊！ 咁你咪即系多过 SARS 咯？ 但系你知唔知今日又 update 咗啦？去到600啦，已经去到即系琴日啦，即系呢个即系好似高永文嗰啲啦，佢都话即系500啊，都唔系梁卓伟，佢话500都唔出奇。喂，咁但系佢话唔出奇啫，但系同时间佢亦都未去到咧，即系其实将呢、這个即系呢个流感咧，呢、這个 H3N2 咧，即系佢提升到一个叫全民抗疫嗰个级别。即系重要一样嘢就系话，而家你要讲接种咧，嗰啲疫苗仲未到，即系喺呢个真空期里边嚟讲咧，即系佢咪就系、是、即系佢系完全系唔会话叫你咧，即系其实去积极抗菌。 唔系，所以我咪觉得。即系古灵精怪， 系啊！屌你咁啊，高永文仲叫你啫，仲话即系咩添，仲话要亲密接触添。 你嗰阵时候老董，我哋即系爆大镬，因为 SARS 嘅时候，就因为咧发觉咧香港嗰个制度咧， 依然 系咧系会我自我调节啊嘛。 是 即系你医生嘅专业角度话俾你听，嗱呢镬嘢好大镬噶，咁大家唔该戴口罩啦，跟住就全程戴口罩。OK， 后屘就喺一个好短时间里边，起码我解决咗个问题，虽然死咗几百人，但系今镬咧。我不排除背后有政治因素喺度。如果你讲人数数字嘅话， 嗱，同埋我想讲一个 point 好紧要咧，你要知道 SARS 嘅时候咧，死咗个399人咧，好大嘅 contributing factor，sorry 299人咧，好大嘅 contributing factor 咧，系因为淘大，因为淘大个建设咧，佢里面嘅空气个对流 个 井嘅问题系啦。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你排除咗淘大嘅因素，喺今次 同埋好多医务人员。 系啦 ，with 今次个 rate 咧，其实系 much faster。嗱，我想讲嘅就系话咧，梁卓伟好好笑嘅，佢咧嗰个语言艺术咧，绝对系689条教出嚟。佢话咧，每年因为流感致死嘅人咧，介乎500至1000，系嘛？咁咧，今次咧，最终可能死500个啫，咁其实都好少啫，咁样样。 而家死100几个，佢就300几个田。 佢就话咧，估计咧，呢个系预算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唔好自乱阵脚。喂，顶你啊！你都识话每年啦。喂，高峰期系点样样？我而家当你平均除。500至1000，即40至80人一个月啦，系咪？喂，而家一个月已经120啦，咁即系超额几多啊？50至200% 啊！你计翻啦，我系拜50至200% 嘅 rate 高过平时，仲要系我未计一个月里面喺 ICU 有187人死咗几多咧？接近一半，118人。 嗯、 喂，个 fatality rate 即系个死亡率，你又计唔计埋落去咧？ 同埋有一样嘢好严重嘅，就系而家嗰个香港流动人口咧，即系尤其而家就系过年啦，好多人攞嚟办年货啦，即系呢、這个即系吓呢个人民日报嘅海外版又咁识得，即系去放水就叫教路，即系叫人哋周围去即系深入社区啊，又去荃湾啊，又去尖沙咀又剩嘅话，喂，咁即系社区系突然间多咗好多流动人口嘅，咁其实如果你要爆发嘅话，嗰、那个风险系更加高嘅，咁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因为而家即系叫死嗰啲人全部都系即系老人家大佬啊，即系而家， 所以我未有足够理由，啊、可能系有政治因素喺度咯。 吓、 啊，因为上一次前居可鉴， 吓、 啊、董建华喺50万大学，点解咁大镬？全香港人即系人神共愤对佢政府， 系 呢一镬系第一镬嚟嘅， 吓、 啊、即系对自己管治嘅政府，嗯、你唔好计89年嗰次系对即系外来政权啦，当系系嘛。今次梁振英，如果头先阿女王读嗰啲数字出嚟，我哋仲系未超额咗平均每一个月嘅，即系成100%以上。 嗯， 咁点解佢今次好似完全系冇发生任何嘢咁嘅咧？ 系啊， 完全冇警告咧，唔系好 frequent 嘅啫，你见到嗰啲 warning 晒。 吓、啊。 唔系佢唔止冇 warning 晒土，佢直情话咧戴口罩咧，如果使用不当嘅话咧，会有反后果。 即系佢即系乜嘢？点样使用不当？即系你正反即系调转啫嘛？ 唔系我会剪个窿嚟唞气咧。例如咩叫使用不当咧？喂，我就算剪个窿嚟唞气，伸条脷出嚟， 睇唔使唔使睇说明书啊？用口罩都黐捻线嘅啫。 我最多咪即系衰过冇戴咯，等于冇戴啦。不如好唔好啊？即系你明唔明啊？跟住又话会造成一个社交疏离。喂，大佬啊， 疏唔疏离唔系你决定啊嘛，大佬啊！ 啊， 系一个医学一个科学嘅判断 吓， 应唔应该戴口罩？或者点样戴口罩？ 喂，就是、偏偏就是、偏偏嗰阵时咧，系全民抗疫，沙士嗰阵全民抗疫啦，香港系好 Q 团结嗰阵时系， 同埋喺好短时间里边咧，解决咗个好严重嘅疫症嘅问题。 系啊， 你谂下，我呢个地方系几人口密集嘅地方，即系我哋人同人嘅交流同接触系好繁， 尤其系今时今日，即系嗰个香港流动人口系远比我哋十二年前仲多啊嘛。 冇错， 吓、啊、 危机仲大。 你香港嘅流动人口系即系过千万嘅，其实而家系 都话嚟紧 expect 咧，喺两年之后会系七千万嘅游客嚟香港嘛，而家都已经五千几六千万噶啦。 系啊，咁、啊、所以其实你真系大镬噶。咁你而家你梁振英搞乜咧？净喺度挂住搞港大？ 唔系佢揞住佢。 吓、啊， 我觉得佢系因为惊好似重复。即係過去嗰個 SARS 嗰陣時候，連結埋香港嗰個經濟問題， 個 mentality 再加一個廿三條咧，嗰次係一個總爆發嚟噶嘛， 係啊， 係將香港人由九七年到零三年嗰度係足足六年時間裏邊咧嘅不滿，對政權嘅不滿，對經濟、對社會問題嘅不滿咧，一鋪過爆出 嚟。你估揞得住嘅咩？其實 加一個 SARS 喺背後，因為有悲情嘅因素喺度， 係、 啊、因為好多香港人嘅兒女死咗啊嘛，嗰陣時候嘅講法係 係 嗰個咩鄭。阮文医生 啊， 咩香港的女儿啊嘛，佢最后 咁佢而家可能可以好冷血咁同佢讲，而家死嗰啲啊，都系老人家嚟嘅啫，系唔系都死噶啦，即系可能 咁你咪契弟咯， 吓、啊、 你为咗你自己本身嘅政权嗰个稳定性而将嗰、那个即系一个好简单嘅医学同科学， 你谂佢而家做紧乜？佢而家嗱一系咧就喺度搞佢创科局，就搞佢嗰啲即系大白象。一系咧就喺度即系挂住喺度批斗，即系嗰啲人四周嚟搵人批斗啦，港大咧尤其系。系嘛？又捉呢个捉嗰个系啊！立法会啦， 立法会会啦。 喂，你真系不务正业喎、啊，完全即系而家仲有文汇报仲喺度话，即系港大法药学院不务正业啊！最不务正业就系1689，扑佢个臭街，系咪先？ 其实好简单啫嘛。点解而家唔公布呢啲咁嘅即系死亡数字啊？唔叫大家戴口罩？如果你引起一个咁广泛嘅即系恐慌嘅话咧，大陆人就唔嚟香港办年货啦。你广东道啊，即系你啲标啊、首都嗰啲跌得更加劲。而呢啲背后嘅集团咪就系地产集团咯。咁当年老董系点样落台嘅？佢因为咩事？真系因为沙士啊？ 你咩讲事啊？ 系嘛？定系因为廿三条啊？真正原因就系因为佢又话起楼又起唔到楼， 催化剂。 please 唔到市民，你又得罪地产商，所以 in the end 佢要落噶嘛？中间根本唔应该有个曾荫权上台噶，所以佢两父子而家689上台，佢深深吸收到佢契爷嘅教训， 冇 错，系嘛？就系话我上台之前，我讲明我会起好多楼，但我上咗台之后，我摆明反口咩讲人讲地唔紧要，因为我知道我唔能够 honor， 我一 honor 嘅话咧，我唔左脚痛都右脚痛，两只脚唔痛都中间都会痛。 同埋六八九咧，即系佢嗰阵时上台嗰阵时话要搞内交嘛，而内交佢即系。嗰陣時最大咧，嗰個即係叫吸引之處咧，就係其實係即係站喺我哋香港人嘅利益去着想啊嘛，即係起碼好多嘢咧係可以同香港人爭取啊嘛。咁你講真，你而家去到疫情啦，喺生死攸關嘅關頭啊， 人命攸關啊， 係啦。咁你有冇為香港人即係爭取過任何嘢？ 同埋補充翻頭先你個講法啊，嗰陣時候六八九係呃到啲人， 啊、 因為點解咧？當日佢嗰個民意最高嘅支持咧，差唔多係50%-60% 噶嘛，民調係點解咧？因为佢其实咧系代表咗非香港嘅利益阶层嘅一班人，佢其实同四个地产商咧系冇一个 friend 嘅，话俾你听。 吓， 咁你先惊啊！其实 我曾经俾佢呃咗， 我事后谂我 你都系凉粉， 唔系佢好容易俾人呃嘅， 我好天真。 咪俾我讲啲正题先。我都话，因为佢同四个地产商唔 friend， 你先更加唔会相信佢有讲人讲地。 系啊， 因为点解你同我 friend？喂，帮个忙啊，系嘛？而家要楼价要跌一跌，如果唔系我搞唔掂。如果我同你唔 friend， 调翻转头就系，你睬我都傻啦，我更加唔敢得罪你，因为阿爷会落指挥棒噶嘛。喂，大佬，成个工商界即系自由党嗰个派系，即系唐营系唔妥你嘅，你仲搞佢哋？ 喂，但系两个角度讲都得嘅，因为四大地产商系江派嘅。如果以而家习总呢个打贪腐嘅呢个决心嘅话，其实大可以阿契仔六八九绝对系可以推冧呢四个。嗰阵时占领期间咪叫四大地产商表态嘅，朝头都出完篇嘢插佢哋话我哋冇表态得足够啦，有表过唔系冇表过，除咗郭鹤年之外，其他三个都有表到嘅，话表得唔够啫。跟住夜晚又再出多一篇嘢啦，就话唉、哎，其实佢哋都已经做得好好啦，跟住想睇翻 朝头早嗰篇又已经冇咗啦。即系到底而家边个说了算咧？吓、啊，冇咯。 嗯。 所以其实你点样去 interpret 都得噶，因为上半本身已经好乱。呢、這、一个咧，阿萧公子就好熟嘅。 嗯，咁啊，所以即系，唉，冇办法，即系似乎即系要步向呢个知大。 所以讲翻句咧、啊，我讲过噶啦，就系、是、李嘉诚出嚟醒。 啊， 佢喺个股东大会里边，佢话凭良心讲，嗰度占领运动系对我生意好大。 啊、 其实呢一个咧系有钱佬嘅风范嚟。 同埋， 即系我唔做你契弟咧，你先要继续沟我嘛。 Exactly， 即系如果你已经做咗契弟，你已经系即系难听啲讲，你揽埋脚趾咁，你即系我踢你攞又得，乜鬼都得啦。 好似郑家纯咁咯， 系咪？ 郑家纯就系 你咁快臣服，但系我觉得李嘉诚系有即系政治嘅贪念，特登讲呢句说话。 所以你郑家纯咧，即系新世界咧，好快俾人吞。 跟住 新鸿基都有。 配合翻我头先个故事啦。你梁振英更加唔敢得罪李嘉诚，因为我沟极佢都沟唔掂啊嘛。 系。 系咪？我更加唔敢动佢利益噶啦，系咪啊？佢而家百佳又嗌卖啦，系咪啊？即系个注册地又转卖啦，其实系一啲嘅姿态嚟噶啦，已经 系， 即系话我唔听你话系可以嘅。 同埋另外一个咧关键，除咗李嘉诚之外，大家冇留意到咧，新鸿基啊都走出嚟讲啊，话占领期间佢哋嘅生意跌咗5%， 嗯 ，maximum 10%。 嗯， 算得系乜嘢呢？如果你比起马云就咁因为一个白皮书，工商局嘅冇法律效力嘅白皮书啊，都可以令到佢急挫啊， 300亿美金， 讲紧一日嘅股价蒸发咗9%，净去到招股价，咁你就会明白点解有钱佬会投诚，但系 at the same time， 聪明嘅地产佬、聪明嘅生意人如李嘉诚系会走佬。 嗯。喂，好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即系已经即系吓 overrun 咗。 系啊，喂，好啊，多谢阿女王今日嚟 帮手顶场， 多谢多谢。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